充满圣诞气息的这一首 Candy Killing 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 Shea。 那这次呢，他是宣布推出自己的圣诞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都是和圣诞相关的元素，会听到很多的包括像这个圣诞的铃声啊，还有像我们刚说的 Candy， 这个是圣诞必不可少的，这些因素都在这个歌曲里面。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宁。如果说你想在圣诞期间听到一些不一样的歌曲的话，可以来听听 Shea 的这一些圣诞专辑的歌曲。今天呢，我们来听听新歌吧。听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再来听一听水果姐 Jessie J， 这次是又出了一首新歌。那这首新歌的名字叫非常霸气啊，叫做 Queen。 Your body, lady. Stop feeling like you're not enough. Stop feeding into the haters. Stop and give yourself some love. Stop staring at the mirror, getting faded, saying you won't fall in love. Stop trusting all these fake idiots. Trust me, they don't give a fuck. I'm tired of seeing it.My girl, stop trying to change who you are. Stop cutting yourself up on the outside. Side. Inside is never scarred. It can't be healed with something materialistic. Can't be healed by make it stay distant. It's deeper. Save yourself before you betray yourself.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986。 come to paradise. The gunshot rings out at the station. Another urchin slaps him, but dead on his own. It makes me wonder why I'm still here. But sunshine dreams against now, feeling like I am, and I'm never gonna go. Welcome to 青春活力的一首歌曲，来自 Green Day 的这一首，刚刚听到的是 Welcome to Paradise。 听到这首歌是他们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确实不是新歌。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说呢？是因为他们在17号的时候发行了一张全新的专辑，而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他们这20首成名的歌曲。我们的歌迷们可以去搜索这样的一张专辑来看一看，这20首歌你是不是都能够记下来，都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呢？今天来听听新歌，下面这首歌来自 Florida 这个乐队呢，他们这一次是和一个拉美的歌手进行了合作，而这一次呢叫做强强联合吧，应该是因为现在数据已经非常惊人了，而且这个说是旋律非常的魔性和洗脑。我也是没有来得及听这首歌，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 Hola。 All right, all right. My little babyI just had to say, hola, oh la la, we should get acquainted like, oh my God, I don't speak your language, but hey mama, I don't need no translation, just come right here and make your body say it.Don't know your name right now, but that needs to change right now.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Circling as vultures, negative, nepotist. Everybody waiting for the fall of man. Everybody praying for the end of times. Everybody hoping they could be the one. I was born to run, I was born for this. Whip, whip, run me like a racehorse. Pull me like a ripcord. Break me down and build me up. I wanna be the slip, slip. Word upon your lip, lip. Better that you rip, rip. Break me down and build me up. Whatever it takes. Years like I'm out of dumb. Everybody needs to be a part of them. Never be enough, I'm the prodigal son. I was born to run, I was born for this. Whip, whip, run me like a racehorse. Pull me like a ripcord. Break me down and build me up. I wanna be the slip, slip. Word upon your lip, lip. Better that you rip, rip. Break me down and build me up. Whatever it takes. Cause I love the adrenaline in my veins. I do whatever it takes. Whatever it takes， 这首歌来自 Imagine Dragons， 听到他们的声音绝对久违了。而这一次这首歌呢，是他们和 Dragon 进行合作的这样一首单曲，由 Dragon 进行混音，他们进行演唱。11月10号正式发行的这一首新歌，听到他们的声音总是有一些感动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一个乐团，比较小众的乐团，叫做打扰一下乐团。之前听过他们的一些歌曲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而这次他们发了行了一张完整的专辑，在专辑当中收录了很多歌曲，今天来听一首，这首歌叫做《世界不会轻易崩塌》，他们 们说，如果相爱，付出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彼此没有付出怎么可能会刻骨铭心呢？只不过女孩的付出会非常的让人感动，又非常的沉重，但是对于女生来讲，她们的世界不会轻易崩塌。 结束放映，喧嚣在渐渐褪去，我像个不经旁观着自己，我很明白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这首歌是杨丞琳送给自己的出道十八年的成年礼，重新去演唱这首歌多了一些自信，多了一些感谢。这十八年来呢，他拍了很多的电视剧和电影，也发行了很多的专辑，一直在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不断的累积力量去不断的成长。所以说有了现在的他，有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他。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其实刚刚这首歌还有一个因素啊，就是这首歌其实是在给我们撒糖，因为这首歌是杨丞琳的一首歌，但这首歌的重新编配完全由李荣浩去制作。相信你知道李荣浩是谁了，他和杨丞琳之前在演唱会上那个亲吻的画面哈，相信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就是真的是太给力了。而今天呢，他们两个也是同时发歌，在14号的时候发行了两首歌曲，一首是刚刚那首《一千零一个愿望》，另外一首是来自李荣浩的这首歌。这首歌也是一首新歌，叫做《戒烟》。在这样的一个专辑当中，它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情绪，就是有些东西可以戒掉，但有些东西却很难做到，来反映现在都市当中某些人的感情观。今天是新歌的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这首来自李荣浩《戒烟》。 已经为了变得更好去掉锋芒，一不小心成了你的倾诉对象，电话约在从前约会的地方，要陪你唱歌吃饭，我记着保持优良习惯。你说最近过得还算幸福美满，喝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理智，听你说话和你哭湿头发，我得到了惩罚。Oh, 伤悲伤，我也不想。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想起你在车上打瞌睡，因为我会想起谁，所以谁永远奉陪。飞到陌生的经纬，飞不出那熟悉。想你是方位，梦中是气味，梦里是因为没有因为。每当我深睡，所有细微墨镜的碎片，在梦里面依然完美。 当我深睡，所 这首来自刘惜君的《嗜睡症》，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会想到很多的，现在都市人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毛病吧，就是觉得春困秋乏，然后觉得这个什么睡不醒的冬三月，什么时候都是觉得自己是迷迷瞪瞪的。但其实说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哈，有的人贪恋睡眠不一定是为了养精蓄锐，而有些人只是想要在一个潜意识当中去无常的爱上另外一个人，因为这样的一个状态，嗜睡的状态是一个毫无防备的状态。而爱情当中到底怎样才能有这样的状态呢？就是刘惜君带来的这一首《嗜睡症》。来听信歌的时间，下面这首歌继续欢快起来啊！这首歌来自毛不易。我相信很多人之前看到《明日之子》的这个选秀节目的时候，会对他有很深的印象。而我呢，之前在听到很多的，也是我们的微信好友啊，在给我们推荐说这个毛不易的歌曲非常不错。那这首歌是我听到他的第一首歌了，是一首新歌，因为还没有去找他之前的作品来听。那就先听为快，这首来自毛不易《项羽虞姬》，这是某一部手游的歌曲。 中树原上将，随英雄怎一堂，十面埋藏。 重逢时候，一年千年不曾分开手。 加入了一些京韵的戏腔，也加入了像古筝和二胡这些我们经常听到的民乐元素，而这首歌曲在我看来是脱离了这种游戏的喧嚣，好像有一种情怀在里面。项羽虞姬，来自毛不易。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来自汪峰，而这首歌当时是在双宋大婚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简单的歌。很多时候这种简单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你希望在今天你能够开心。这首歌来自汪峰，我们明天再见。 我想唱首简单的歌为你，无关生死，无关悲喜，只是一首简单的歌为你，在这个无聊的日子里，不再唱关于拥有，不再唱关于失去，这首简单的歌里，想唱首简单的歌给你，无关爱和无关恨，只是一首简单的歌给你，在这个平淡的日子里，这首简单的歌里， 北京时间21点整。